这样的热闹当然就是叶修要给包子入侵制造的机会。这城里不少玩家闻讯都以蜂拥而来看热闹。包子入侵收到叶修消息也是瞅了机会，还怂恿了身边左右的两个哥们儿，三人一起卷了地摊就混进了人群里。包子入侵不是没有人盯啊，但是荣耀这样的第一人称视角游戏又不能从天上俯视，这样平视过去，角色头顶 ID 混成一团，五颜六色，根本就没法分辨。盯着包子入侵的玩家们就见包子入侵和他身后的两人突然一起收摊起身，然后就进了人流。再然后，哪个是包子入侵？不知道，不知道啊。盯人的玩家此时都是追着人流，鼠标疯狂地在人堆里扫射着。他们好怀念呢，怀念远古的许多网游，像比如魔兽世界什么的。那些游戏都有一个叫标记的功能，只要给角色下一个标记，那么哪怕是混在再密集的人堆里，头顶上一个标记符号总会那么的明显出众，一眼就让人挑出来。但荣耀这个视角固定更加难以确定目标的游戏里居然没有这个标记功能。此时此刻，诅咒之力充斥在荣耀的设计们身上。包子入侵混迹在人流中，完全在按照计划行事，一边往外冲一边东张西望，看是不是会有个名字比较讨厌的家伙能让他揪到手来横扁一下。结果却是没有，围观人流乱的包子入侵也有些找不着北了，于是不敢再胡乱东张西望，专心致志地向前向前。终于包子入侵看到了前面正远距离调戏工会众人的君莫笑和风叔烟幕，两人背对背相靠朝四下开火，众工会的玩家却是迂回了两路，从左右冲上把二人挟制在了当中。此时正是进行收缩。 老大，你们被包围了。 包子入侵准备出手。 哦，你出来了，行了，那你朝没人的地方走吧，我们也闪了。 叶修从容回道。工会众们正觉得他们牵制住了君莫笑和风叔烟幕，包围正在顺利进行。叶修这边却是已经收到包子入侵已经成功混出的消息，反手就是一记反坦克炮，爆炸的冲击力将两个迎面扑来的玩家吹飞了出去。 走， 叶修说着。 好， 苏沐橙应声，风叔烟幕已是平地飞炮倒飞了出去。叶修的君莫笑一个影分身术真身早在前端等着他。工会众人左右包夹，此时正在收拢着他们这个口袋，不想此二人此时却偏偏想要冲出，非常不配合的作为让大家很生气。左右两边刀光剑影，子弹横飞，法术乱舞，都是中远距离的攻击技能，试图将二人组上一组。 我希望他们有组团，叶修很是同情地说道。 才怪， 苏沐橙说。 如果没组的话那就壮观了啊，我也很喜欢。 叶修说着，左右两边打来的攻击却被二人穿梭着躲过，虽然并不完全，但二人都是心里有数的，会被击中的都是不会对二人的走位造成障碍，更不会有生命威胁的。于是擦着二人的身子，左边的攻击飞向了右边，右边的攻击飞向了左边。 轰， 苏沐橙给他们配音。结果二人期待的一幕并没有发生，众工会经过昨天一役大概已经知道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就算相互之间还是不怎么服从调配，至少大家组个团这点还是做到了。这组了团以后伤害豁免，左右虽然都被法术爆炸卷入，但都是丝毫未伤。 真没意思啊， 苏慕城嘟囔着，炮口一转，对着这边正在紧急封口的出口就是一炮。为了阻止二人，站过来的三人硬是没有躲避这记反坦克炮，硬生生地挨了这么一击。但是站着不动就可以把人拦下，这念头太天真了。叶修的军魔校早已经快步冲到，落花掌一轰，三人早飞了出去。左右两边的人想过来夹击，被军魔校撕起一个就是一记背摔，有意识的都连忙后跳躲阵地波去了，没意识的都朝地上翻了去了。这翻了去的又是连忙瘦身操作，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失败的直接趴地上了，成功的也是朝旁咕噜噜的滚开。放眼望去，君莫笑身遭已是一片空白。炮火闪过，风书烟幕已是一个飞炮追来，不偏不斜，轻巧地落在了君莫笑身边，跟着就是二人一起飞枪飞炮平地飞行，瞬时已是一段距离。追还是不追？工会众人们顿时痛苦起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默默退回城门口坚守职责失去面子，还是咬牙跺脚追杀二人天涯海角不死不休？指示很快下来了，派人叮嘱二人的去向，这是最终的决议。于是数人跳出团队，朝着君莫笑和风书烟幕离开的方向追了去。他们不会追得太紧，不会想要上去动手，他们几个人很明白这是送死，掌握去向，掌握去向，这是最终各大工会的指挥中频繁出现的一句用语。去向其实经常被掌握，甚至刚才两个人就这么很积极很主动地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人来了，人走了，得到的命令是掌握去向，人都是主动送到你面前了，需要的还是掌握去向。众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受了，对付这几个人怎么就这么能呢？散落在城门外的工会人们痛苦着，难道他们又要在这里蹲一个通宵了？电影下载的够吗？零食够吗？饮料呢？重复做一件事是可怕的，重复的一件不知何时到头何时才能有收获的事是更可怕的。工会众们就是在做这种可怕的事，压力很大。他们希望能快点结束，但是事实却偏偏不如人愿。掌握去向的几名玩家跟着君莫笑和风书烟幕来到了空机城外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二人和包子入侵会合，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几人连忙发送着最新情况，各工会也根据最新情报积极调整着战略，为打击君莫笑等人进行着努力。结果他们还没出手，君莫笑等人却又先犯罪了。小村庄里三人七转八转就没了踪迹，那几人当然是要积极把他们找出来，结果就在寻找的过程中遭了毒手。叶修他们当然完全不需要偷袭，只是把角色躲了起来，等那几人不慎进了他们的攻击范围，直接跳出来拿下就是。这些人一直很小心，小心不要接近，他们完全不怕暴露自己，却怕自己距离太近遭到君莫笑等人的攻击。他们这种跟踪方式也确实是太大胆了些。君莫笑等人的去向顿时又成了谜，各处工会玩家收到这消息都是意兴阑珊，工会上上下下的玩家都在帮着注意这行人的去向，但是情报送了很多次了，工会要做的事儿却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这实在让人太扫兴了。君莫笑他们会去哪里呢？如陈叶辉等头领级人物都在认真思考。 现在距离十二点还有点时间，一线峡谷他们 没必要现在就去吧。 有人说着。于是传来消息，君木孝等人出现在一线峡谷，路口站住沿线被击杀。 现在就去了一线峡谷，是想练一会儿级，还是说准备接近他们那两个还没上线的队员？ 有人又在说着。还没上线的当然是指唐柔和乔一帆，叶修他们全队昨天都是在一线峡谷里直接下线，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三个都自由活动去了，里面还有俩至今不见人。于是一线峡谷里又开始大搜索。很快传来消息，烈焰森林方向有队伍团灭，葛公会的人都要疯了。目前他们到顶的已有33级，当然就开始打烈焰森林地图 BOSS 岩女巫的主意了。在刷过副本之余，工会的精英队都会这边练级，一边打怪，一边看能不能遇到这野兔 BOSS。 这个活动不好团结，打野兔 BOSS 在各工会眼中都是很私人的活动，不想和人分享自己这点隐私，而且就是自家队员也不会集体活动，大家要分不来了才有更大的几率找到 BOSS 嘛。他们真的找到 BOSS 了，但不是岩女巫 BOSS， 而是君莫笑 BOSS。 君莫笑 BOSS 仇恨范围无限的大，好战性极强，会强攻，会偷袭，会包围战术，活动范围不固定，他们会自动积极地找寻玩家，然后展开攻击。只片刻功夫，烈焰森林这边就传来君莫笑 BOSS 上演帽子戏法的快讯，已有三位玩家被击杀。精英啊，这边可都是大公会的精英，好吃好喝好装备都优先的精英。结果精英们连忙联系队员集中力量，于是这给了君莫笑 BOSS 更方便的机会。新的消息传来，已经不是什么帽子戏法，直接是一对玩家被灭，六人。当时他们还在积极地和烈焰森林里其他兄弟会合，结果不幸地先一步遇到了君莫笑，立刻回空击城报道了。烈焰森林已经变成了恐怖片中那种充满了未知，会给人带来死亡的可怕场所，这样的地方当然是36计走为上策。精英们开始撤离，他们是工会的未来，是工会努力培养的花朵，可不能让君莫笑这样糟蹋下去。各大工会也已经在调派人手杀赴烈焰森林，但是此时他们却没有精确的情报。君莫笑到底在哪里呀？头痛，除了头痛还是头痛。在这些老玩家多年的斗争经验里，这样的对手是他们未尝见过的。很多大公会恐吓他们的对手最常用的一句话是见一次杀一次，但是现在这个对手他们是见一次死一次，也许死的不是全部，但是总是会丢下点什么。而到了现在，他们有杀到过君莫笑他们吗？答案好像还能稍稍让人安慰一下，至少昨天他们杀到了韩烟柔两次，今天又逼死了包子入侵一次。可是比起他们牺牲的精英，这点成绩完全无法抚平他们的伤口。精英的伤亡完全是在他们计划外的事儿。如果不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此时他们不至于这么头痛，他们会很高兴地说， 看，虽然没有杀到君莫笑，但我们也已经逼得他东奔西跑，限制住了他很多行动，他的练习速度已经被拖慢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这是事实，昨天到现在叶修他们的练习速度比不了平时，他们的活动的确受到了很大的控制，平时十分钟的路现在也许要花20分钟甚至更多，去避免一些麻烦。所以叶修选择了主动出击，他们被拖慢了进度，那么一定也要多拉些人陪葬，他不可能杀光大公会的所有人， 但是却可以杀灭这些工会的决心。因为他很清楚，事实上他和工会是没有竞争关系，这些工会自己之间才是对手。如果所有工会的精英此时都在调集，那么这些工会倒也就无所谓了。但问题是，此时有很多工会根本没参加他们的行动。叶修把这些数得很清楚，没来招惹他们的，他就丝毫不去碰，只是追着捣乱的几家去杀。这几家工会清点伤亡下来，对于那些不参与围杀的工会倍感不爽起来。而且此消彼长之下，他们也会对自己工会的发展感到担忧。这样一场围杀，他们真的有信心继续维持下去吗？几大工会带着心中的疑虑，却还在继续着他们的行动。精英们从烈焰森林里撤出，百余人的追杀队冲进了烈焰森林。荣耀地图广袤，这点人手对于一个练级区来说其实还是挺不够看的，想玩地毯式搜索还差得远，更何况他们现在丝毫不敢小看君莫笑等人的实力，散得太开，那不是给君莫笑制造机会吗？百余人进了烈焰森林后，就是三五人成队，相互之间极近极近，这样遇到了君莫笑，很快就能聚集起几十人。摆下了这样的阵势后，众人心下才觉得安稳，开始四下注意活动在烈焰森林里的玩家。但不是陌生面孔啊，此时会出现在烈焰森林的无疑都是第十区等级尖端的人物，这样的角色几乎都是他们这些大工会贡献出来的。看着人家都是在这里心旷神怡的打怪练级，这些追杀君魔校而全途奔波的苦逼们自然是非常非常羡慕，同时非常非常不满这些工会的家伙在这里坐享其成。据不完全统计，这百余人的追杀大军进入烈焰森林后，烈焰森林里玩家练级遇难事件立刻多发起来，至于是不是有人暗中使坏下黑手，一时间却是无从查起。 君莫笑死哪儿去了？ 追杀队半天没有找到君莫笑三人的踪迹，抱怨声在队中此起彼伏。 找不到他，至少说明他也在刻意躲着我们，那么他也没法安心练级，我们的目的到底还是达到了不是吗？ 陈叶辉如此说着，安抚着焦躁众人的情绪，而他本人真的是一点都不焦虑，他甚至想高歌一曲来赞美眼下的情形。几大工会都有受到打击，而叶秋也有被很大程度的限制住，这两败俱伤的局面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完美了，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都没地方练习了，这家伙还挂在线上干什么？不如下线去。 有人说着，这君莫笑要是不在线的话，他们也省得忙碌，可以安心练级的，但这家伙偏偏还要挂在线上，弄得他们总得不住的搜来搜去，四处打听。 大家也别浪费时间了，顺手打打怪吧。 有人提着建议，于是百余人的联合军团一起在烈焰森林里猎杀着哥布林小怪，也算是很壮观了。不过这么多的人来分担经验，真的只能拿聊胜于无来形容。